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25号在文介绍了在平壤新建的中央阶级教育馆。文章指出，中央阶级教育馆是一个教育据点，揭露美帝国主义者、日本帝国主义者、南朝鲜傀儡集团和阶级敌人的恶毒性和残忍性，令人感到对敌人的满腔愤怒和仇恨，并详细介绍了中央阶级教育馆。网站还登载了参观者表示决心要报仇雪恨的图片和陈列物图片。